去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11:00，杭州，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 整个世界快睡着的时候，我还在想你。你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吗？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 当整个世界快睡着的时候，我还在想你。你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吗？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 间所发生的一切，但我知道我不会轻易地把你忘记。 我见的也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不谢为你放歌，陪你聊天，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困惑，不一样的期待。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 我是吴周彤，关注公众号，与我的相遇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欢迎收听新的一期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我们是一个关注于情感心理健康的节目，每周这个时间我们都会为你邀请一位专家和老师，围绕情感的一些话题一起聊一聊。这种话题呢，可能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种生活的侧面一起来把我们各自的感受抒发出来。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老师，包括我们的还有一些课程让你去分享。我相信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有些东西是说不出来的，而这个地方可以让你把内心最想说的表达出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徐庆林徐老师。 嗨。 其实你知道这两天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天气特别好 啊， 天气特别好。我能看见很多很美的云，然后呢也能看到在这个天气下面很多人在享受生活的那个场景。 嗯 啊，前两天我还参加了一个婚礼 因为这个是户外的嘛，我也感觉特别好，就觉得这个婚礼办的呢好像是和整个的自然啊都融为一体了。而且他们有了很多的一些设计，也是根据户外的天气来设计的 啊。 就是比如说天上的云也可以把它们作为其中的仪式感的一部分、还设计得很巧妙， 还挺有创意、 对对对对对。那么参加这个婚礼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突然觉得这种仪式感不再是一种很怎么讲，过去我会认为那是一种俗套啊，或者是按照一种规则然后所谓的这个一些程序走的东西，它突然让我感觉到仪式感的那种美好。所以当我今天看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也是挺应景的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叫仪式感。对于这三个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切身的一些感受和体会。在这个心理学角度来说，或者说心理辅导的角度来说，这个仪式感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为什么会想到这么一个主题？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缺乏仪式感的。或者说我们不能享受仪式感。就是你刚刚举例说到那个婚礼的那个部分，其实有很多人是不喜欢婚礼的。因为他觉得婚礼很麻烦呐、很 不舒服啊，或者是怎么样，很辛苦等等，就是或者说觉得就像你认为的那种是一种俗套啊， 嗯， 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背后就是没有去真正去看到仪式背后的一些价值， 嗯， 比如说其实我们为什么要仪式呢？其实可能是通过这个仪式来确定我们新的身份， 嗯哼， 来表达我们的需要，表达我们的情感， 嗯， 表达我们对他人的爱， 嗯， 或者是表达对自己的爱和重视， 嗯 嗯，我觉得这个仪式感还是在生活当中还蛮重要的。但是现在的社会因为压力还蛮大的哈，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不太容易，有精力去创造仪式感的感觉。 嗯，对，其实这种精力来说的话是两个部分啊，一部分是物质基础，一部分是我们的一种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和尊重啊。 嗯， 啊，很多人呢会借口说，哎呀，现在搞那些东西，你看又花钱，而且呢，很麻烦。但更多的呢是一种借口。我认识一些人啊，包括我身边的一些中年人啊， 嗯， 他们其实现在对仪式感的这种理解呢，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内心的一种愿望啊。那么这种朋友呢，或者是包括还有一些年轻人，我觉得他们每一天的生活看似是很充实的，但是呢，却没有一个所谓的一种主题，或者说没有一种能够让我们带来一种 享受。 也不完全是享受， 嗯， 就换句话说，他们好像对生活不是那么热爱。 啊， 或者说表现出来的情绪和一些反应并不是那么热爱， 嗯， 啊，总是觉得好像有很多现实的问题，然后呢，嗯，自己呢好像是去承受它，就没有那种心力去， 理解我， 哎，再去好像是，嗯，啊，怎么样去做一种仪式感的一些行为。 嗯，就我其实认为仪式感呢，它其实上跟物质的关系不是那么大。 嗯， 当然有些大的仪式可能跟物质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筹办一个婚礼可能是比较大的仪式感， 嗯， 但很多时候其实生活的仪式感应该是很小的， 对，啊， 比如说我买一束花， 嗯， 或者是我去停下来欣赏一段音乐，就是完全是设计的那种很享受的片刻，或者是投入情感的片刻的那个瞬间， 嗯， 我觉得是都是充满有仪式感的感觉的。 对，其实从一些就社会层面上，仪式感是一个必备的东西，就， 嗯， 比如说我们开学也好， 啊， 上班也好， 嗯， 都会有一些仪式， 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迎新啊， 包括对过年的时候，我们要去贴春联啊， 嗯， 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都是既是一个风俗，但同时也是一种仪式感的体现， 嗯， 对吧？ 嗯， 当然呢，在大到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在体育比赛里面获了冠军以后，他要奏国歌， 啊， 然后， 那个，庆祝， 对， 嗯， 然后呢，包括我们有专门的颁奖服啊， 嗯， 颁奖的一种仪式感等等，这一切其实都构筑了一种精神的一种力量， 是从国家层面，从一个群体层面，对 对， 嗯。 那我们今天呢聊仪式感呢，我觉得呢可以从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角度来聊一聊，就是说在情感方面的这个仪式感， 嗯， 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 嗯， 之所以要聊这个话题，是因为现在有好多的年轻人啊，包括一些中年人，可能在情感的仪式感方面都有缺失， 嗯， 啊，或者说不愿意去用那种方式去表达，都觉得第一是刚才说到了，可能觉得呀太麻烦，或者是没有那样的一种心情啊， 嗯， 但更多的可能是一些以前曾经拥有过的东西已经丢失了， 嗯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探讨一个这个问题，怎么能够让他们能够找到。既然我们说仪式感是必要的， 嗯， 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让我们拥有一个真正像生活一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必备的条件，而不是生存的空间。 嗯， 那我们就要想怎么能够让这些人，他们也想，他们其实有时候也想，哎呀，过去那种美好，有时候看电影啊，看一些东西，他也觉得那个特美好， 嗯， 但是你让他去做，他没有那种动力，也没有那种心力， 嗯， 怎么办呢？ 我其实觉得，我经常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经常说到一个词叫带宽。 带宽， 就是你得有，嗯，你得去整体的去思考你的生活， 嗯， 而不是说好像我们被生活推着走。就很多时候，现在的很多人的生活其实是被外部的一些事件啊、事物啊所绑架的，推着向前走的。那我觉得，如果你需要有自己的带宽的话，那就需要自己停下来分析所有的外部事件，我到底哪些是接的，哪些是不接的，我才能够有心力去做其他的事情。 嗯，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得让自己变得有这种 生活的情趣，就是我、嗯、那我自己是一个有乐趣的人，我才能够愿意去有心情， 嗯， 还有那种状态去给其他人啊、创造或者为自己的生活创造这种仪式感的东西， 嗯， 比如说去享受，就是去做一顿美食啊，这样的一些瞬间啊、 嗯、 然后种种花花草草啊，甚至我今天听到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一种状态，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竟然能每天花3小时喝茶。 啊、 每一天花3小时喝茶、 嗯、 他而且是在固定的时间去喝茶、 嗯、 我就觉得他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滋润。还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他是每一天基本上都要去游泳、 嗯、 他是那个他每天都要阅读，就是这些都是滋养身心灵、嗯、就是身心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都在喝酒 喝酒， 我至少觉得、 偶尔喝个红酒还是有点意思的。 对，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仪式感和习惯有时候它还是两回事儿， 是 对吧？ 对对对对， 习惯我觉得和仪式感之间的这种差别，更多的是你希望通过这个所获得什么。 嗯， 那我们先从情感的一个非常稳定的关系里面入手啊， 嗯， 就是这个家庭的关系，就比如说亲子的关系， 嗯 啊，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我经常我会问他，哎，你小孩多大了？他说都已经快20了，或者都18了， 嗯， 然后我说什么感觉？他说，哎呀，就感觉突然之间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儿子一样，就觉得不是说没有，就觉得他已经长大了，已经成熟了、 嗯、 就跟自己呢好像就完全没有一种相互的交流或者是碰撞的空间了。但也有一种父母，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呢比如他孩子在国外，然后呢他的毕业典礼他都会专门飞过去参加，而且呢他的每一个他孩子的就是学习上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节点，比如说高考啊、 嗯、 然后呢包括他的这个到什么地方去实习之前，他都会有一个跟儿子的一次交谈，然后呢会吃一顿饭、 嗯、 然后呢去送儿子一份礼物啊、 嗯。 那么这种形式呢也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也经常可见。你觉得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这种仪式感重要性在哪？ 我会觉得其实上这种仪式感就是代表着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嗯， 我们之间的情感浓度是怎么样的，或者我们这之间的心理距离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那可能在很久的时候，可能在很久之前物质比较匮乏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时候，甚至连过生日去庆祝的机会都不太多。当然像现在可能不同的家庭和不同的父母他们选择的方式不同，有的父母刚才你说的那个就特别重视孩子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嗯、那有些呢就根本就觉得无所谓啊，我忙得很，我哪有时间去管你这些，你自己搞吧。然后 他们可能会认为父母对孩子的爱的表达方式是有很多种的、 嗯、对对对， 不一定非要用仪式感这种方式去表达。但是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嗯、 其实也是想提醒这些父母仪式感它的重要性在哪。 这其实上你举行一个仪式，或者是你整个人去参与到这种仪式的创造的过程中，其实是你把他身心带入到了你们之间的关系里面， 嗯， 也就是说你们就有机会更加的去共享一个片段时刻空间、 嗯、 这样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很神圣的时刻， 嗯， 也是能够去让孩子感觉到父母那种确实的爱，而且也觉得父母是一个很会生活的人。 你说特别对，就是我们有时候呢、 嗯、 太主观的认为这样做的意义好像不大，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去对孩子去负责任、 嗯、 去爱他们、 嗯、 但是呢有没有想过孩子他的感受是什么？就比如说你用这种仪式感，可能孩子们会觉得就完全有不同的感受。 对，我会觉得如果说我的父母来参加我的一些重要的瞬间，我会觉得我是如此的被重视，我是如此的被见证到，就是我如此的重要我这些重要的时刻在父母眼里也是重要的。 而且帮助他成长的时候呢，这些仪式感其实是对于他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就好像有一个盖个戳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印章一样的说，哎，你看你跨越了这个阶段，你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你又有新的开始或者新的结束，我们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准备的一个感觉，就什么时候其实也是在支持孩子的发展和成长。 对，就其实很多时候那个仪式呢不一定是那种 我们理解上好像是要准备很久，甚至是场面 很 大，或者说特煽情，不一定是那种特煽情， 对对 对, 对、 啊， 很日常。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出门的一个拥抱，或者是定期发一些信息啊，临睡前的一个晚安， 嗯 啊，包括我有一个朋友， 嗯， 他跟他儿子之间就是说，他可能啊每周都要跟儿子喝一顿酒，就是、嗯，然后呢。我觉得这都是很美好的一种记忆和仪式感。 是，就是那我们人他的那个生活的记忆，或者说我们早期的经验也好，我们这个人一生成长过来，或者我们走过的人生的路上，就是靠这些片段串联起来的。如果说我们的家长啊，跟孩子在这些片段里面，他在每一个地方结了个点，那就是一个很闪耀的时刻。这些闪耀的时刻，成为孩子未来进入社会啊，或者是走在自己人生路上的一些很强大的情感支持的源泉， 嗯，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所以不管你现在对于仪式感是怎么一个理解，但是对于自己的孩子啊， 嗯， 对于这种这个家庭之间的这种仪式感的建立来说的话，还需要你去好好的去想一想，是啊，至少是在意识方面有一个改变啊。总的来说，就是说孩子的这种身心成长，有时候是需要有一定的仪式感的。 嗯，尤其前一段时间，我向我朋友推荐了一个什么活动，就是亲子活动。 啊， 我那朋友说，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没有力气去了。我说好吧，我说哎，我其实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起去制作一些小玩意儿啊，然后就是亲子之间的一种非常享受的那个瞬间，嗯， 是 啊，嗯， 所以我觉得仪式感有时候呢表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啊，他可能有的时候对于有些人来说，他是觉得是确实要花很多的一些精力，甚至是一些让自己去安排更多的时间。但如果从小的细节去表达仪式感的这种重要性，也是可以的。 嗯， 这个呢，我觉得我们聊的差不多啊，关于这个家庭和亲子之间的这种仪式感的重要性。那我们下面聊一个更普遍的，就是说婚姻的这种仪式感。 嗯。 婚姻的仪式感呢，我觉得它不仅是那个婚礼的那个仪式， 对， 哎，它是在于婚姻过程当中，或者是夫妻之间啊，如何去保持仪式感，另外呢获得这个家庭和情感的一种帮助。 嗯 啊，那对于这个话题，徐老师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婚姻和仪式感之间的这种关系最主要的是什么？ 嗯，我觉得婚姻本身它就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互相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仪式感应该是互相去给予对方的一种爱的表达。这种表达可能是身体层面上的，比如说就像我们可以每天去拥抱或是问候彼此，就是这些是比较身体层面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说还有情感上的支持。可能你们有时候因为很多现实的原因，两个人在两个地方， 嗯哼， 这个两个地方并不是说你是因为就是分开在两个城市生活，而是说很多时候你们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在你的空间的，在你工作之余，或者说在你工作的那个空隙里面，你内心里面有没有他的那种感觉？你会不会向他传递说，我在这里也其实也会连着你这样子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说老夫老妻了有什么可惦记的呀，其实我觉得这份惦记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种仪式感的一种表达。 嗯，我曾经看过一个短片啊，短片里面的男女主人公要离婚了，在离婚前的30天呢，这个女士呢就要求她的丈夫啊做一件事儿，就是每天要和自己拥抱、亲吻、亲手，然后说我爱啊。这个我觉得她可能是一个条件啊，说咱们要分手，那最后30天能不能按照这样的程序走？后来这个丈夫还真的答应了，但是她之后就是那一刻，她突然发现，就是说那段时间她所忽略到的，她妻子对她的关心和爱，又再一次的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个故事没有最后的结局啊，但是我想说不定也就没有离了，或者说两个人又重新开始了一种新的一种认识和 生活。对对对，我觉得极有可能他不太会去离婚，因为他好像是激起了我们内心里面彼此的爱的那个体验。 对，就很多的夫妻呢都有这种情况，过一段时间，然后呢因为工作原因跟因为小孩原因，那种仪式感的那种通常的那种东西都没有了啊，比如说啊，到了这个自己老婆或丈夫的生日的那一天，可能都 都忘记了， 反正、也忘记了，或者说就没重视，或者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呢，也都是一种觉得特别的虚华而不实。 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男性会比较更容易会 对 这种状况哈。 你知道，就是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就先不说是和我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这位男孩或者男士非常好，人品非常好，而且呢对自己的爱人也特别的好，但是呢他就不会这些，而且呢他觉得呢这些东西特别的没意思啊，他给我的理解说，从我爱我的老婆和我的孩子，我用别的方式表达就好了，我不想用这样的一些他认为虚头巴脑的这种方式，我没办法说服他。你觉得如果是你面对这样的男士的话，你应该怎么去说服他，或者说给他一些建议呢？ 我猜想这个男性他这么想可能是一个比较偏理性的人，那我们可能就会用 情商低吗？你说的是不是吧？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 我会觉得不是情商的，也怎么讲呢，如果说情商低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想要跟一个人沟通，我们希望先放下我们对于他的一些评判，我们想说，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觉得你跟他聊说，从理性上去分析你他的爱人会期待什么，你觉得他虚头巴脑的一些部分是怎么样可以通过他的方式来实现的，就是我们是一个方面是考虑对方的需求，另外一方面是考虑这个男性他自己的一些思维的逻辑，他可能因为很多时候在很多的教育层面上，男性是被训练着更理性一些，情感上的这种表达呀可能还是稍微没那么习惯的。 对，我的理解是这样，我觉得他可能把仪式和形式混为一谈 啊，有可能 就是说他认为这种形式特别的无聊，或者说没有必要，他说我爱他，我有更实际的，或者说我从另一个方面去表达我个人的一种对爱的理解，那你这个形式呢好像就是变得来有点不是说让我觉得很舒服，那我干嘛要去做呢，但是他其实就没有理解这种仪式它的重要性，以及说他应该去做的它的必要性啊，他把它当成形式了，所以呢我觉得形式主义我觉得是不对的，但是呢仪式感还是需要的。 对，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因为形式可能只是外在的，那仪式感，所谓的感，就是你是有情感的付出的， 对， 就是你爱他，但是我们爱他是以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他，不是说我认为对的方式给到他，那对方是否感受到你的爱，那你对方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感受到你的爱，这个是你需要作为夫妻你需要去了解的。我们经常会说要读懂爱的，就是对方的爱的语言，就是他通过什么方式体验到爱，比如有些女性她可能是通过花，你送花她才能感受到爱， 对， 有些人是希望听到情话，有些人他希望是身体接触，有些人会说你给我做家务就可以了，这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你得去了解 他 到底想要什么，而不是我认为我已经给到了他爱的表达， 就是不是说到那个点儿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 对， 要根据你的对方或者说夫妻或者说那个另一半呢，他所需要的那个范畴去寻找那个范畴， 对， 很好的仪式感的表达。 但比如说有的人会在一些瞬间是感到爱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做饭，我们就觉得很相爱，就是每个人每一对夫妻或者每一个女性或者每个男性，他获得爱的或体验爱的方式是可能不一样的， 对，这种方式或者形式然后转化为仪式啊，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经营它，甚至去不断的去提高，因为很多人觉得呢我没有这种感觉，或者我没有这种感， 我没有这种能力， 那我就不做了， 对， 那其实我们要做这些节目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希望这些人其实通过我们的这种交谈，第一是觉得应该可以给他们一个怎么讲，就是让他们要有这个意识，第二个方面的话怎么帮助他们去找到那种感， 对，怎么样去了解爱的这种或者爱的仪式的这种语言，并且把它付诸成为一个行为， 对，当然你说这种仪式感的重要性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对于夫妻之间的感情的稳固啊，以及对于家庭和孩子的影响，

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想问天你在哪里， 想问天你在哪里， 想问天你在哪里， 想问天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 我想问问我 这些年我经常问自己，你是否还要回去。 一开始 我很坚定，可后来 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 如今我选择这样的方式来见你，我想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 我只希望我们还能在回忆里拼凑出一些美好的东西，所以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此刻我只想告诉你， 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 好想和你说， 我冷漠。 生活，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困惑，不一样的期待。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 我是吴卓彤，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Calling You，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你我的相遇。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欢迎继续收听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心理治疗师徐庆林徐老师，我们关注的话题呢是仪式感。仪式感这个话题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包括情感，包括生活，包括夫妻的关系，还有孩子的关系，以及它的社交性。其实有一个就是我前两天听到这个例子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他们认为仪式感呢是可以帮助你塑形啊，就是说你的身体你可以通过仪式感的方式，比如说他们举个例子说，现在有好多的这种疗法，特别是一些锻炼的方式呢，都是借鉴了仪式感，比如说瑜伽，比如说在身体锻炼的时候或者说健身的时候也会运用到一些仪式感的一些方式。这个是不是之间有一些关系呢？或者说你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的话，仪式感和我们的身体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仪式感跟身体还有挺大的关系哈。我们刚刚聊的那些部分是就是你其实上对身体的自我照顾也是一个仪式，就是每一天你去对身体进行扫描也好呀，去澄清自己身体的感受啊，就是我自己有很多个人化的仪式，我每天早上也有自己的个人化的仪式的部分，就我早上就会自己给自己暗示说我今天一天 要完全就是我要去忠实我自己，要有行动力，就这样子。我会觉得今天我干的事情就是我想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这就是我对自己有很强的这种的一些心理暗示。那我每天晚上也会有一些仪式的东西，我会说就是到此为止啊，睡觉啊，然后包括我有时候会处理一些比较严重的来访者的时候，我也会说就是做一个动作呀也好，就是把一些东西放在外面。那就是身体照顾和有一些界限的划分，其实都是有仪式的部分。那同时其实你怎么样去生活，包括你怎么样去饮食，也是仪式化到影响到你身体的部分。 对，有很多人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他有自己的一些仪式啊，比如说像我来说的话呢，我可能就会先听一段音乐而且这音乐的话呢， 我也有 我会开到一个自己的一个频道，然后听一听，然后呢，临睡之前的话呢，我一般会，先看一篇文章就是我可能会在这个手机里面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公众号，就是我会临睡之前我就会看那个公众号里面的一篇文章其实现在好多的这种节目和类型都是根据人的这种仪式感的需求而设定的 ， 对吧？就包括很多的电视节目，包括很多的自媒体内容啊，都是根据我们所需要的这种生活的仪式感，对吧？然后还有的就是像你说的，可能他会去在一天当中会抽一个时间可能一定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比如说是游泳也好健身也好，或者是对着窗外凝望也好那可能这一切都让他的身体和仪式感之间产生了一种关系。 对，包括我有的一个朋友，他是这样的，我们说的有一天的仪式感我们也可能有一个一周的仪式感可能也还有一个月的仪式感。就我昨天还今天吧跟朋友聊天，他说他有一个月里面，他是自由职业者他一个月里面有几天是空出来的，啥也不干就是躺在那里看看书啊，睡困的时候就睡着啊，就他是给自己一个休息的仪式就是我可能平时工作特别的忙啊，就比较充实啊，那可能他会选择一个时间是空出来，那他把这个空出来的空间就完全给自己，不照顾任何人孩子送走，然后老公可能也不在家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那其实这样的话他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得到足够的休息松弛有度，才能够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好一些 说的具体一点啊，比如我们说到身体那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希望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包括一些就是减肥减肥的人群现在是 会说更加苗条 对减肥的人群现在是一个永恒的人群那在现在的很多的一种减肥的方法方面来说的话，也引入到了一种我认为是一种仪式感的方式比如说前段时间呢，我们到一个大学的健身馆做调查的时候他就说他们采取的方式是让这些制定出减肥目标的女孩们在吃东西之前必须要执行一个三个步骤的一个小仪式首先就是要把你的食物在吃之前切成小块不管是什么食物都要切成小块第二个呢是在把这些小块在盘中排成对称的形状就是你不管你切成块还是什么片什么的，你要给大家在盘子里边把那些所有东西都摆成对称的形状。第三个呢，用餐具按压三次盘中的食物就用你的勺啊筷子刀叉要按三下。 对， 其实这个东西你说是什么呢 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觉得这个感觉是谈做法一样或者说这个和这个减肥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其实上是训练的一种自控力和这种觉知能力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失去觉知，这种怎么样说失去觉知，其实很多我们今天也聊到一个，就是跟因为我们上午在做那个医学的无动治疗而里面就会讲到有这个进食困难的来访者，就是学生或者是女性什么之类，因为他们对自己身体没感觉了那他们做这样的就是你看把食物切成小块摆成一些形状然后按压三次然后可能后面还再增加一些仪式化的东西比如说你先舔一点呐，你先闻一闻看一看但意识化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有意识让他觉知到这是食物 这是你即将要吃下去的东西啊，就看起来别人就普通人是会看起来，哎，这好怪异啊，就跟你刚刚说做法一样，但其实它其实是一个分解动作，它的分解动作能够提升觉知，就是越细化越小越慢，因为现在社会是非常快。 你说这个觉知，用通俗一点的 就是 来表达是什么？ 觉知就是我看到它，我知道它的存在，我有意识的了解它的形状啊，了解它的颜色啊，能够了解它的味道，就是我们说觉知，就觉察的觉，知道的知，就是这种感官上的一些体验的分解。那这样的话，它会更加专注，更加的缓慢，那就是他会吃的时候就会更加去考，就是能够去跟这食物更建立一种慢的关系，而不是吞下去的感觉， 就是不会那么容易着急的把它吃完，产生的热量又消化不了，然后而产生一种有可能会影响减肥效果的那样的情况。 当他们走的时候，他会吃的比较少。 这个方面，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啊， 或者自己的方法， 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招，那些招数不定就是一种仪式感啊。我们再聊一个话题是选择，因为现在人对选择都有一个恐惧。而产生一种有可能会影响减肥效果的那样的情况。 当他们走的时候，他会吃的比较少。 这个方面，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啊， 或者自己的方法， 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招，那些招说不定就是一种仪式感啊。我们再聊一个话题是选择，因为现在人对选择都有一个恐惧，或者说选择综合症呢，是在目前这个社会的每个人心目当中都会有的。那其实仪式感啊，据心理分析说呢，对选择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能不能通过几个方面，请徐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仪式感和我们的选择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它的影响是什么？ 我曾经看过一些研究哈，说那个通过简单的仪式化的训练，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健康的食物选择。就是他会邀请大学生啊，完成一个几个测试，品尝的测试，有胡萝卜、巧克力，然后给他们发三袋，前三袋呢是。胡萝卜，第四袋是巧克力，然后他们会分成三组，一组呢就是他们就会做不同的仪式，就是他们会就是有一个组就是不做任何仪式的，就是我们就称为就直接吃胡萝卜，这叫控制组。有一组呢就是吃之前呢就会做一些随意比划一些手势，就个人的东西。那仪式组呢就被要求在吃每根萝卜前执行以下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左手右手握拳敲桌子两次，可以尝试一下哈。然后第二步就是把第一第二第三袋子放在面前，第三步接着用右手敲两次桌子，第四步是深呼吸，闭上眼睛两秒钟，然后他们这样的一个实验呢会发现，就是他们会更选择这个吃，就是结果是让他们都问到这三个问，都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选择吃胡萝卜还是巧克力。我们说胡萝卜是更健康的， 对， 巧克力是更加有热量的，容易长胖的一个东西。所以呢，结果发现就是，仪式组的人最后选择胡萝卜的有58%，也就是非常高。那比控制组和手势组都来得多，控制组只有35%的人会选择了胡萝卜，手势组的人就是46%的人选择了胡萝卜。所以说这个你仪式化的处理是可以带给你更多的理性的选择的。 也就是说，当你发现选择成为一个困难的时候，你用一种仪式感的方式就可能会比较简单而且正确的做出你的选择，可以这么理解吗？ 更加让你清醒， 更加清醒， 我觉得让你更清醒的知道你要什么不要什么。因为你在那个时候会更郑重自己的目标的选择。 那我们再选几个特别简单的选择的例子吧。 比如说呢， 比如说选工作，比如说这个毕业了，但是呢有好几份工作都可以去选择。那怎么用仪式感，或者说它的仪式感怎么能让我们做出理智的选择呢？ 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时候就可能用到生涯规划的一些工具，和我们叫生涯化，就是冥想。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人生的一个10年以后的冥想， 就是冥想以后你会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嗯， 那他会邀请你会呼吸啊，邀请你放松啊，然后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仪式化的部分，就是你排列，就是你把所有的你在乎的点全部列出来，你排，就是这个，而且你排的时候缓慢的排， 嗯， 很缓慢，就是比如说我重视金钱，我重视稳定性，我重视挑战成长，那你把所有你重视的东西列出来，然后呢，就是也像刚才一样，我每选择一个的时候，我要去敲个桌子，左边敲一下，右下，因为你那时候你需要你清醒，而不是说我很焦虑，我很着急，赶紧做出一个更好的选择，而是你是等待，等待你内在的那个声音浮现出来，然后缓慢的去排列这些东西，你可能会做出更好的选择。 嗯，好， 嗯， 这个给了我们很多啊，这个就业的那些年轻人一个很好的仪式感的一个模式和一种方法， 嗯、大家可以试一试， 可以试一试。那我再问一个啊，就是跟感情有关的，就特简单。就是说我突然之间有两个都喜欢我，但是呢我该怎么去选择，而两个人各有各的优势，而且呢都难以取舍，这个仪式感如果来体现呢？如果问您的话， 我会觉得你要闭上眼睛，然后去想象你站在两个人身边，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啊？ 比如说你站在一个人旁边，你会嘴角上扬，你会微笑， 嗯哼， 这个人应该是不错的。 嗯， 如果你站在他面前，你会觉得哎呀，深呼吸都困难，哎呀，这个人给我带来很多压力感，或者说未来生活很苦闷啊，这种，那你可能就，也许你看中的并不是，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吸引你的点是不一样的， 对， 可能有人觉得，哎，你觉得他，你跟他在一起会生活的会物质上有保证， 嗯， 有的你可能说，哎呀，这个人你是怎么样，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去进入一个很安静的状态，去品味两个人的这种气息和他的那种氛围感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他带给你的体验是。你想象如果它是一种颜色，或者它如果是一种天气，它是什么天气，它是什么空气的感觉，你想象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质感，比如你想象它是一个很沉重的铁，那你觉得它的意象像个铁一样的，你就会很辛苦，你会觉得它这个硬石头一样的感觉，或者你想象的它这个空气抓不住的感觉， 抓不住， 那你觉得这个人不踏实， 但 是觉得飘飘渺渺的，那你可能觉得 一个太重，一个抓不住，哎呀，该怎么办？我还是没有选择。 我相信你可能不会被两种这种极端的人所吸引，你可能吸引的可能是比较那你肯定想象，如果我拿着铁，我怎么走路？我如果跟在空气当中，我怎么样去享受这个空气？如果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更享受的？两害全其轻，你选一个， 对， 你没有完美的选择， 对， 这世界上真的没有完美的选择， 没错，其实最大的不可选择的一个矛盾体就是现实和理想啊。其实在感情好多时候你会发现现实和理想就是让你左右为难，你无法做出选择，这个时候呢我给大家的仪式感呢就好像比徐老师要更加简单，可能更加不是很科学，但是我觉得， 我说的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很有道理， 就是歌曲，就是音乐， 啊， 就是当你面对两段关系或者两个人的时候，你可以选一首你自己喜欢的歌，然后把他们两个人都放到这首歌里面，或者音乐的环境里面，然后你看一看最后，结束的时候，这音乐结束的时候， 还有谁留在这首歌里？ 谁还在你的心里面，或者谁还 在你的脑海里面？ 或者说他们在这歌曲里面给你的一种反应是什么？ 是 这可能也是一种， 但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嗯， 还有一个就是，做选择完了以后就是一个确定。 确定。 我觉得就是仪式感是一个确定的感觉，就是一种承诺。是我说我做了这个选择，我会继续面对我做完选择后的各种可能性和结果。就也许每个可能性和结果都完全不一样。 明白。 嗯， 说到这么多的时候的话呢，很多人就会迫不及待的想去用一种仪式感的方式来去选择自己想要的那个正确的部分，但也会有人提出来说，徐老师，我感觉我好像这个情商低一点，或者说各方面这种想象力也差一点，我怎么去培养自己的仪式感呢？或者说怎么能够建立这种仪式感的这种成熟的一种方式呢？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建议？ 首先我觉得是你有动机 啊，要有动机。 你有动力是想要去培养这个一个仪式感，然后并且你有明确的想要一个目标。你想要知道你想要做的是什么？比如说你想要你的生活发生不一样的变化吗？你想要你们的关系发生不一样的质感吗？等等，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在里面，那后面就容易一些。 对，这就是仪式感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你必须要有明确的动机和目标，对吧？第二步的话呢是什么？第二步的话呢，有人说，你需要在日常的一些建立仪式感的过程当中做一些事情来证明你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认定和一个表达。换句话说，他说应该是建立一种契约的精神，这个怎么理解？ 这个呢，其实上我们刚刚说是承诺，契约其实也是一种承诺。我这个承诺是关于自己的，而不是关于他人的。 也就是说，没有契约精神的人是很难建立和培养出那种仪式感。 我们可能也会说是自律， 自律， 就是你有没有自律的能力？我能不能达到一种全然投入的状态？我是不是可以真的沉浸在一些生活体验或者是一种关系里面？比如说很多人他其实生活是被各种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所占据的。我知道我有个朋友特别爱看电视剧，只要火的电视剧都在追。他每天结束工作的方式就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剧。但其实他很大的时间，当然他很享受那个电视剧，但是其实有时候有些电视剧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滋养的东西，而且他长期维持一个姿势的话，其实是会对身体不好，对眼睛也非常不好。所以我们说你到底希望你自己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们说这种契约你要是自己跟自己的签订的一个契约，我要保证我的健康，要保证我的一些成长，或者说保证我跟他人的一些关系的投入等等。所以你其实可以把它写下来。 写下来 、就是 约法三章， 就是我得写清楚我做到了怎么样，我不做不到了怎么样，然后我要怎么样做得到，把它写清楚，然后呢签上日期。 也就是说培养仪式感有时候你还要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而不是仅仅是一种想象和给自我的一种意识就能够完成的。 对，其实它要整个的去评估和分析你整个的生活状态和你自己的状态。 那第三步呢？第三步可能就要进入到最后的那种仪式的一些行为上，是吧？就刚才我们说的好多， 对，就是 冥想也好，或者说怎么把东西切成小块也好， 对。 然后进入那个时候的话，可能你要去完成它，对不对？你要去完成，而且你要从里面呢，用一种形式获得你所想要的那种仪式感，对吧？这个感还是很重要。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个日本的一个职场女神，她是非常厉害，她在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经济评论家，而且呢被这个评选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50位啊经济女性。她在谈到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的时候，她就说她在当年准备考这个会计师的时候呢，有一个习惯，就是在自己的桌子上面放一个镜子。当她只要把这个镜子一放到这个桌子上面，她就会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状态，而且状态会特别好。后来就问她为什么，就觉得镜子和她的关系是什么，她只是简单的说，她说她一旦偷懒，感觉从镜子里面就能看见自己，于是他就不会那样去做。你觉得这是一种仪式呢，还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或者说是一种什么补偿行为？ 我觉得比较偏仪式，偏仪式化的外部物品的使用。我怎么样用外部的线索来提醒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像那个变魔术一样的，啪一下的那个感觉，就是你看我有时候有些人他在工作前他打一个响指， 对， 他会觉得我要开动了，我要干嘛了，就是那种 对 那种投入感是他自己启动的一种表达。那他这个镜子有一点，一方面是一个启动，另外一方面是一种监督。就是它是一种我们经常说你监督我啊，我们要锻炼身体啊，你要监督我少吃一点什么之类的哈，监督我早点休息。但其实上你是可以自我监督的，但如果你自我监督呢，就是你给自己提供一些线索。它这个镜子其实也是一种线索。 下一步如果说我们说培养仪式感的过程的话呢，那就是不仅是要进入到那种神圣的时刻啊，然后呢有这样的设计，同时呢就是要去行动。因为很多人呢 其实是有这种仪式感的这种想象力的，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去做。 对 啊，会认为做的好像是挺， 就是我们说行动力就是能够是说你都只是想没做，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呢？那你先做吧。 对、啊、 我自己其实有很多，也我这么想来，我的生活当中仪式感还真的挺多的 啊。 我突然想到那个镜子的部分，我就想到、我在我的办公室和在我的这个家里面写了两句话、就是做你现在能做的，做你想做的，这两句话，就第一，我是说你记得你想要的是什么，做你现在可以做的。那有可能说，哎，我现在要干个什么，其实我没有那个能力，或者说我没有那个机会，那我就暂时放下，就是我现在可以做的，比如说我现在可以做的就是看本书，那我就去看本书，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仪式化的部分，就是仪式化的行动。 好，感谢这个徐老师。最后呢，我们来分享几个仪式感的例子吧。啊，然后呢，这也是我们年轻朋友里面应该说在仪式感方面的最直接的一种表达呢，就是这种情感的这种关系的仪式感。这位叫宁啊，宁他留言说，我觉得超级受用的是一个朋友的建议。他说每年纪念日呢会按照婚姻名字来送礼物的，看完已经目不转睛的脑补接下来每一年要送老公的礼物了。他说我准备领证了啊，是指婚啊，送什么好呢？啊，他有这个需求啊。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好 想和你 说 的平台 上 可以找 有礼物嘛， 有非常好多的礼物啊，都可以挑选。这个朋友叫乱世佳人，他说呢，老公做外贸的啊，不是那种朝九晚五，平时呢早上跟我一起送我去站台坐车，下班啊就在这个站台接我下班。下雨天呢他会开车接送。啊，几乎都是手牵着手，这个卖菜的阿姨都笑我们是有一点叫什么呢？ 腻歪，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一刻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啊，他说不管是经济方面怎么样，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主题。 对 啊，仪式感对我们生活对这种关系的建立它的重要性，其实是需要你用一种行为和方式。既然是仪式嘛，它一定要是它是一个事。哎，就他你必须要做出来才行。如果你 得感觉到我 切 切实实的感受到你的存在，感受到你的情感，感受你这个人在这里面。 没错，就像我们每次的相遇，就像我们的好想和你说在电台播出的这一刻也是一种仪式。我希望你能够从这个仪式里面感觉到我们想对你说的一些，或者说希望能给带给你的那些快乐和祝福。感谢徐老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儿。 好的、下次见。 对，我们回家去完成最后的那个仪式感， 希望大家的生活更加有诗意。 好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好想和你说再会。 爱情是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几次，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